今日正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29章1至7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格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利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来了耶路撒冷以后，他直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由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格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灭少。我所是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洪信强牧师是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活在逆境。 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时代，大时代是因为不是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呢来对面对这个的瘟疫，或者是呢所以新冠这个病毒的威吓，那是说呢是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受到呢这个瘟疫的攻击，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是在一个逆境的当中。当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最近我就读到耶利米书29章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耶利米和一班百姓呢都同样都在逆境的当中。当我们在逆境的当中的时候，神却记载了话给我们听应该怎样来活在逆境的当中。刚才短短的七节圣经，如果我们大家细心去读或者是留意的时候呢，有一两个字呢经常都重复出现的，是哪两个字或者是哪一个字？很自然呢大家都会知道是掳这个字，是不是？或者是被掳，或者是掳到，是不是？掳的意思不是年纪老的掳，就是说呢被来到去做一个所谓呢掳去做俘虏，或者是呢掳走了的意思。所以你想想，如果你跟我本应在一个国家的里面，在一个家园的里面，突然间有人侵略了我们的家园，不得止，还要将我们赶走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困在那里。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被掳的一个状况。昔日以色列在逆境的当中，那我就问一个问题，被掳好不好受啊？被掳一定都不好受的，是不是？没一个人喜欢被掳的，为什么？因为被掳的意思原来呢有几个意思，是不是？一个呢就是囚禁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流亡的意思，用的字呢就是用 exile， 即是说呢就是被流亡，甚至是被放逐的意思差不多可以类同的意思。但如果你深入都去想的时候呢也都有它的重点的，囚禁的意思即是说呢人失去了一定的自由。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这样的感受啊？如果你在逆境当中呢 travel 去旅行的时候呢，或者去到第二个地方呢，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好像被囚禁的一个滋味我特别呢回来香港的时候呢，一落机呢就已经尝到这个被囚禁的滋味了你说是13岁而已14日，但是14日的独处呢都是一个功课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失去了一定的自由香港地不是好像加拿大或美国那么大的屋有后花园有前花园，是不是？你可以前日走后又走，是不是？ 咁但係咧，香港地一間屋啊好細啫嘛，有啲咧就幾百尺嘅地方啊，有啲都冇啊，係咪？可能二百尺嘅地方，我就係翻嚟香港咧，就要困喺一間房間裏邊，冇好細喎，咁啊14日噶咯嚇，咁啊唔經唔覺咧，我又過咗咧，即係半年有多啦香港，咁遲啲我又翻去加拿大啊，仲慘添，加拿大咧原來咧就點啊？個疫情咧比香港咧嚴重得多啦，啊！我哋而家都係20宗左右啊，加拿大咧就幾千宗咁多啊，哇！咁啊真係翻去做咩啊？加拿大政府啊規定我哋咧要嚟到，甚至咧一定要住政府嘅酒店，然之後再嚟到去咧，真係要嚟到去隔離啊！咁啊真係又嘗翻咧啊！我又要被困住嗰個滋味噶咯喎！咁大家明白。即如果你不慣的時候咧，真係會係有一種嘅真係心靈裏邊咧，好想走出去嗰個感受，係咪啊？咁秘魯有另外一個意思咧，就係流亡意思，即係話咧，你本身係有家嘅啊，但係咧有家就歸不得啊，而且係有到處漂流嘅意思啊。呢種嘅漂泊咧，我相信如果你係同你嘅家好有感情嘅時候咧，你都好想咩啊？好想翻去嘅，係咪啊？所以有啲老人家嘅時候咧，去到外國、到美國啊、舊金山啊，或者係好多地方嘅時候咧，年紀老嘅時候做咩啊？年紀老嘅時候總係好希望，哎呀，翻鄉下啦，係咪啊？哎呀，歸老最好都翻鄉下啦，係咪啊？呢次我翻嚟香港嘅時候都覺得，哇，香港都好好喎，好自由喎，你想食乜就落街又有得食啊！你想去邊度又真係好自由咁樣去喎，咁啊，即係其實啊，好唔錯嘅咯喎。啲嘢都好豐富啊，所以有時候諗啊，唉，不如咧回流翻香港咯喎，咁啊諗啊，又唔得啦，加拿大我都有家噶嘛，咁所以咧，咁又要翻去。咁但係諗啊，如果我有家歸不得嘅時候，啊翻去加拿大，事實上突然間又話我封城喎，咁啊又唔翻得去，咁啊你話慘唔慘啊？啊，咁啊又好慘嘅喎，係咪啊？啊，特別你想念家嘅時候啊，咁啊我3月咧應該咧就翻咗加拿大嘅，點不知咧我3月嘅航班咧就俾人取消咗啊！最先再又 book 啊，4月又冇機啊，到5月先有機啊，所以咧即係而家咧就5月，我點都要翻去啦。雖然而家疫情咧即係高峰啦，差唔多，希望係到頂啦，係咪啊？啊，但係呢種有呢個漂流咁嘅感受，都係有觸摸到少少啊。雖然喺香港都係可以接觸好多弟兄姊妹，係咪呀？咁啊，但係秘魯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放逐嘅意思，即係話你佢耶利米佢面對真係係亡國嘅。同一班嘅百姓，俾呢個巴比倫去掳咗去嘅，即係換句話講咧，真係唔知道幾時可以翻家，即係唔知幾時可以翻屋企，不得已啊，仲咧唔知道有冇機會翻屋企喎。呢種嘅放逐，我相信咧係更加痛苦嘅嚇。所以今日當我哋去思想我哋面對呢個世界嘅時候，可能我哋都係面對緊呢個咁嘅逆境嘅類同，雖然差好遠係咪啊？但喺逆境當中。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真系过活咧？啊，我喺度思想呢段圣经嘅时候咧，有两方面咧，俾我哋嚟到去真系用神嘅说话嚟到提醒自己。第一方面就系喺逆境当中，我哋要认识神嘅作为，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嘅。啊，你睇呢一段圣经嘅时候咧，你好自然咧睇到呢一点咧系好容易咧，有揾几点嚟到支持。牧師在這個分題裏面所帶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因為在逆境當中，如果我們不認識神的作為的時候，我們只是真的會自怨自艾，只會嘆氣，只會很無奈，甚至很消極，甚至你知道現在這個世界在逆境當中的時候，很多人有什麼？有 depression， 是不是？有呢，真的覺得很鬱悶，甚至有人話嚟緊呢一個世界嘅真係人嘅嗰個病咧，就係精神病啊！因為點解？即係鬱到真係傻傻地啊！鬱咧，真係真會傻傻地嘅，係咪啊？所以今日當我哋如果淨係注重喺呢一個嘅環境，注重喺我哋周圍所面對呢啲咁嘅所謂時時都有，因為所謂咧第幾波嗰個嘅瘟疫嘅嚟到重演嘅時候。咁我哋真係會覺得咧，真係好似國語講一句沒完沒了，就係好似咧冇了期咁啊，咁啊好慘噶啦，係咪啊？但係你睇翻呢段聖經嘅時候，佢不一樣，因為我哋睇到嗰幾點咯，譬如第四節，我一齊讀好嘛？第四節嗰度點講啊？第四節話乜嘢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对所有被掳的、啊、就是耶和华、啊、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啊、当我们读细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话帮我听什么？人去看耶利米和众百姓为什么要去到巴比伦，是因为巴比伦王去侵略这个犹大国，将这些人去掳了去。但是当你看这段圣经这句说话的时候，咦，好像不是只是巴比伦的作为。因为为什么这个明讲耶和华原文作我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掳去。换句话说，咦，原来是神在背后他有他的安排，或者他有他的允准，在当中将百姓，将以色列的犹太人来到掳了去什么？去巴比伦。那换句话说，谁做的？表面就是巴比伦，是不是？但是背后是有神他自己的作为。那你说为什么？很明显你看到第一样东西就是他施行管教。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读这个的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答案了。我们看一看生命记好不好？生命记呢是一卷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漂流在旷野四十年。为什么漂流在旷野四十年？原本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就可以去到迦南地。迦南地我讲过了，是吧？用约书亚记第一章进入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很丰富的地图里面。但是由于什么？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他们就被刑罚，就要漂流在这个旷野 total 整个的整数就差不多四十年那个的咁长，是吧？不过神都有怜悯，就然之后完了四十年之后就好了，我给你入迦南。但入迦南之前呢，神是要提醒我们，所以透过摩西呢就将生命记来到去即是写出来了、啊、告诉你们重新的来到颁布这个神的律例典章，是吧？要告诉你们你入迦南地你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啊、而在第四章那里呢，那里摩西就对以色列人有提醒了、啊、听我读了、啊、第二十五节，你们在那地住久了、啊、怎样啊？他说生仔生孙，是吧？啊、就对偶像 啊对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然后怎样、啊、惹他发怒。摩西甚至要说，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作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第二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然之后咧，第二十五节话，你们在那地住久了，啊，就点啊，啊，就雕刻偶像、哦，啊，所以话呢节嘅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原来神有一个嘅所谓咧预先嘅知道，呢班嘅百姓佢哋会远离神，远离神嘅时候，神特别用摩西。他那个语重心长去话俾以色列人听，点解？因为他话呼天唤地啊！哇，呢一种咁嘅表达咧，你话神系紧张以色列人离开佢，或者系咧唔听佢话，系几咁严重一回事？但我想请问，以色列人有冇听得入心啊？佢哋真系冇听入心啊！因为嚟到呢个历代志嘅时候咧，或者历啊列王记嘅时候，我哋读历史书就知道。其中一个皇帝，譬如举个例，就马拿西啦。马拿西做乜嘢啊？圣经第三十三章，我哋时间关系，我读第二节咯。佢话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即系你间间读呢一节圣经嘅时候，就知道乜嘢啊？呢、这个马拿西王犹大王咧系点样啊？哇，原来咧即系同外邦人咧就冇乜分别喎，因为点解啊？啊！外邦人拜偶像，佢又拜偶像；外邦人行恶，佢哋又行恶。啊！明明真系啊，呢个真系耶和华大国，领受咗神嘅律例典章，系咪啊？应该好清楚要敬拜独一嘅真神，但系佢哋咧冇敬拜独一嘅真神，以致到乜嘢啊？以致到佢哋就犯咗呢个好大嘅罪，惹耶和华发怒啦！啊！咁结果系点啊？啊！结果就神冇办法啦。我早已经告诉你了，那就怎样？神就施行管教咯。所以来到 代下呢个33章嗰个第九节嗰度点讲啊？佢话马勒西引诱犹大和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你话严唔严重啊？真系好严重啊！然之后耶和华圣经话警戒马勒西和他的百姓，但系好可怕的一件事就系咩啊？他们却是不听。然之后十一节佢话，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将将帅来攻击他们，所这个嘅用呢个橋勾住呢个嘅马勒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嗱，唔听神嘅结果就系被掳啦。所以当我哋读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知道系点啊？系神嘅管教。所以喺逆境当中，有时候我哋可能真系要思想，会唔会系神喺当中对呢个世界系有管教咧？唔一定是个别的，有时可能就是要警告这个世界，知不知道我们越走越远？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很看重的是什么？很看重就是经济，很看重的就是什么？金钱至上。但是来一个瘟疫的时候，就什么？将全世界的经济怎样？即刻我们叫 slow down 了，是不是？甚至到呢，就是走这个下坡在当中。唔容易喎，系咪啊？我唔知道系咪咁样，但系只单到我深信呢啲嘅灾难临到嘅时候，都唔系神冇原因喺当中容许呢件事发生。但系问题就系有时候喺我哋个人嘅身上，会唔会喺呢啲嘅逆境当中，佢都会对我哋有管教咧？过往我哋嘅人生可能好忙碌，好多嘢做，系咪啊？我哋好难去安静落嚟。多啲去亲近神，多啲去读神嘅说话，又或者多啲去默想神，系咪啊？但系你发唔发觉到啊？呢年龄我哋真系多咗好多机会啊！如果你留意，你就感恩啊！因为点解？神嚟到施行管教嘅时候，系叫人得益处。呢段圣经特别喺呢一个嘅代下33章呢、这个第十二节嘅时候。马拿西被人用勾咗去呢一个嘅呢个巴比伦嘅时候，神刑罚咗佢嘅时候，有一样好处。第十二节佢话咩啊？佢话他在急难嘅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嘅神面前极其自卑啊。第十三节，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在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所以弟兄姊妹，马拿西其实都受好大嘅苦啊，系咪啊？因为点解？哇，真系被人掳咗不得已，仲被勾喎，勾咗佢喎，哇！呢个勾真系唔系讲玩嘅，系好痛嘅，系咪啊？所以佢得到呢个管教嘅时候，神就真系嚟到光照佢，俾佢睇到，哇！我错啦，谦卑落嚟。一谦卑落嚟嘅时候，佢呼求神，佢懂得呼求神嘅时候，你话觉唔觉得系一个神迹嚟噶？然之后就可以翻翻耶路撒冷，仲可以坐翻国位，咁当然后来犹大国始终整体嚟讲，佢都系远离神就亡国啦，系咪啊？但系短短呢一个片段就话俾我哋听，神佢施行即使系施行管教，但系其实佢系要乜嘢啊？属神嘅人得到益处啊！所以整个世界是立立乱，或者甚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这个逆境的当中，我们都会真的波波动动，是不是？但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可以沉淀下来，去看见会不会有些东西神是要教我们呢？未必一定是你和我们的错，但是可能别人的错或者自己忽略了的东西，我们却在神面前再一次三思的时候，神对神的儿女是个目的是哪里？要造就我们，要使我们得益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和十一节，好吗？这里怎么说？他说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经说，但一切的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正都觉得痛苦， 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所以看不看到神的心意，其实原来让这些逆境产生的时候，不是无缘无故的。无论怎样都好，让我们能够懂得想想，神有些什么东西要教我在这个逆境当中来到成长的，要来到提醒我，或者是要来到真的教训我的。这样去看逆境的时候就不一样，不是只是来到自怨自艾，是吧？只是唉声叹气，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还有，当你看这个第五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建造房屋，定居下来，甚至要吃园中的果子不得已，还要生养儿女，一路这么说，不单止是你自己生，你的仔女呢都希望，跟他们来到真的鼓励他们怎样来到好好地结婚，结完婚之后呢又怎样，又要生养众多，那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说呢你不要想即是要回去先，做什么，为什么神说你在这里先，为什么？因为我还要看顾你，神的，管教他有他的时间，但最重要就是当我们在管教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仍然有神的看顾，这一段的说话其实很得安慰的。因为为什么你到秘掳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怎样，真的没啖好吃的，怎么可以吃园中的果子，有时候呢真的哇，在婚姻的事上高，在定居下来的事真的你都没心机的，是不是，甚至呢真的自己的家园可能呢都是真的好像摇摇鸭的，但是竟然可以定居下来，就是说呢仍然有那份的平安，仍然有那份的什么你自己生活里面那个所谓一定的安定。那你看到那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其实仍然有神他自己的看顾。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我就想回头申命记第八章，当以色列人他出了埃及入到旷野的时候，神是要管教我们，是吧？但是神管教我们之余，虽然是漂流40年，但当你读到申命记的时候，你看看他们在这40年里面他怎样过，当然仔细不能够讲了，但是只单到这几节圣经，你会看到神他自己真的很看顾神的百姓。第八章第四节，他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哇，你有没有穿一些衣服可以穿40年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几年就已经换一件衣服了，是吧？或者那些鞋呢是更加容易呢，就是如果你回到香港成日行路呢，就很容易半年换一对的了，是吧？现在就可能好一点，是不是，但是那时候真的半年换一对鞋的，是不是，哇，竟然以色列人可以40年没有穿破衣服，脚没有肿，即是说有鞋穿才行，如果不是经常没有鞋穿，那么脚就肿了，是不是？现在穿的鞋呢，真的不知道 make in 哪里了，可能 make in 这个 USA 很漂亮的鞋，但是呢，但是 make in USA 的鞋可以给你穿多少年呢，都一样难，make in 哪一度的鞋，都会几年货仔，是不是？但是穿这个神，真的比以色列人抗议那对鞋呢，真的呢穿极都好像不烂，是不是？甚至说什么引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耶和华曾为你洗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第16节，又在旷野里将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哇，如果你仔细去默想圣经的时候，每一点呢都看到，哇，神啊，你真的其实都是很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虽然真的很曳，是吧？明明即是告诉你们入迦南是一定没问题的，但是呢他不信神，以致到漂流在旷野。但是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神都怜悯他们。其实今天都是，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看看神他自己的作为当中，就是他有没有看顾。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看顾，是不是？尤其是你和我在北美的地方，我们真的其实蒙恩到不得了，是不是？有没有得吃啊？你肯定有啦，是不是？有没有得真的，这个住屋啊？有啦，是不是？ 你有冇得？即係有一定你自己嘅自由啊！你都有一定嘅自由，係咪啊？雖然你話，哎呀，而家啲人濫用自由，係咪？但係至真就話俾我哋聽，神喺背後有好多看顧，尤其是而家我哋仲加人家更加有疫苗可以打添，係咪？其實好多貧窮嘅國家係冇疫苗打嘅，或者唔夠疫苗嘅，係咪啊？咁嘅時候，其實人心係彷徨嘅。但我哋今日處喺一個极丰富嘅北美嘅当中嘅时候，我哋应该要睇到呢啲系神仍然看顾嗰个嘅恩典喺当中，系咪？所以弟兄姊妹唔好忘记，正系面对逆境嘅时候，正系叫苦，你话多啲去试下感恩，多啲你试下为每一样细节去感恩嘅时候，你要睇到系啊，我比好多人都好好啊！你有啲人真系咁时候常常提我哋噶嘛，系咪啊？唔好为着冇嘅嘢受烦。你不如为着有嘅嘢，咁你就去感恩，好好地享受呢一点，其实就系睇到神佢自己咧嘅看顾背后咧，俾我哋学习嘅功课，系咪？另一点喺逆境当中认识神嘅作为，呢段里边第七节29章第七节，佢点讲啊？佢话我把你们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他求平安，为他向耶和华祈祷，因为他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即系呢。读咗好简单，我又 highlight 咗，佢冇明嘅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你睇翻神嘅作为喺逆境当中，以色列人仍可以得到乜嘢啊？仍可以得到平安。而呢个平安，圣经话系乜嘢啊？系佢俾百姓嘅平安，佢仍然都赐平安。呢一点就太珍贵咯。咁我哋就可以讲一堂道，因为点解？耶稣都讲过呢句说话啦嘛，系咪啊？逆境当中佢赐平安。约福音16章啊，喺第33节佢点讲啊？佢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一早话俾班门徒听，你哋会喺呢个世界会有患难或者苦难嘅。啊，佢冇即系话俾我哋听。哦，我哋一信耶稣咧，就平步青云嘅，米缸常满嘅，货如轮转嘅，冇病冇痛嘅。如果我哋咁信耶稣嘅时候咧，净系毁咗啲嘢，先信耶稣有问题。今日好多人信耶稣都系咁啊，系咪啊？你俾我顺利啊，你俾我咧，即系赚到钱啊，你俾我有健康啊，我就信你，系咪啊？我而家病咧，你医好我，我就信你。我哋好多时候就系咁嚟到去用呢啲嘢去衡量神看唔看顾，但系神唔系咁样，神话乜嘢啊？我看顾你，我赐你平安呢样嘢系好特别嘅，因为点解？佢就算你喺患难当中，你都可以喺神里边有平安。呢种嘅平安系真嘅平安啊！因为圣经话神已经胜过呢个世界。咁呢度呢一点，当然我哋即系去想到就系耶稣基督点样胜过呢个世界。甚至耶稣喺之前约翰福音第14章嘅时候，佢都讲明啦。佢话乜嘢？我留低平安俾你哋，我将自己嘅平安赐俾你，我给你哋嘅唔似得世界所俾你哋嘅。你哋心里唔好忧愁，唔好难过，唔好恐惧。点解？因为当时门徒知道耶稣要离开佢哋啦。当然，耶稣嘅离开系因为要完成呢个救恩。但系门徒，你知道跟咗耶稣差唔多3年多嘅时间。时时都得到耶稣嘅教训、帮助，甚至咧供应，系咪啊？突然间耶稣话要离开，哇！自己嘅师傅离开，蛇无头，好似不行，系咪啊？所以佢哋好难过，不得已，仲惊我死咯，冇咗主，我哋点样过我哋嘅人生？我哋已经摆低所有嘅去跟随主啦，咁啊，前边点走啊？真系会惊我，但系耶稣话咩？唔使惊，我将平安俾你哋，而且佢话我将自己嘅平安。自己啊，耶稣自己嘅平安，即系神嘅平安，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活呢个逆境嘅世界里边嘅时候，我哋有冇经历到神嘅平安呢？呢一点就系我哋要操练噶啦。喺逆境当中能够可以经历神俾嘅平安，得到嘅安慰呢、这个功课，我哋一定要学，好唔好啊？以至我哋能够可以咧，真系感受或者系咧经历翻神嘅说话，原来系真系真嘅。唔系咧，净系喺咧，即系个所谓咧，顺境顺利嘅时候，我哋先觉得有平安。这个呢个咧就可能拜其他宗教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啦。你俾我咧，真系冇病冇痛啊，系咪啊？咁我咧就觉得平安噶啦。但系耶稣话唔系啊， 在逆境当中，在患难当中，你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平安。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平安，我们思想为什么？会不会是我们以这个社会的平安的尺度去衡量我们所得到的平安，而不是看回神他自己的平安，就是超越了这些苦难，超越了这个世界很多不如意的事，我们仍然可以什么？我们都靠主，靠神，他这样来面对这些逆境。另外一点，第十节，二十九章耶利米书第十节，圣经怎么说？他耶和华这样说，我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将你们带回来这个地方。这句说话对被掳的以色列人说实在太珍贵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迦南地明明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但谁不知现在亡国了，好像失去了一切了。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怀疑神啊，你答应过将迦南地给以色列人的，你的应许在哪里啊？人好像对神失去了信心，是不是？但神安慰回这些百姓，他说我答应过，我一定会实践。他说什么？我定了70年之后，你们要什么？回去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在逆境当中，我们要认识神的什么作为？就是神他自己有的应许。这一点很重要。神的应许是怎样？神的应许是不会有错的，不会好像我们广东话讲一句大只讲的，讲的就是说得个讲字啊，说一下而已，不会实现的啊，不是真的啊，只是一个外表或者是一个徒有的一个安慰。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有些东西 support 我们，支持我们的。因为为什么啊？在逆境当中有安慰有应许，以斯拉的第一章就很清楚看到了啊。因为为什么？在波斯王古列元年，就是刚刚满了这个被掳的70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灵，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大家留意哦，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哇，你只是读到这两节圣经是有排默想的。因为为什么？你觉不觉得稀奇？一个外邦人的国王竟然什么？将他自己掳回来的百姓叫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建造耶路撒冷，差不多就告诉我们什么建造他的势力的、因为将你回到耶路撒冷建殿的时候，就在那里什么？他在那里敬拜神，有你自己那个的什么？那个生活模式不得已，你更加可以有你自己那种的，真的对神那种的神国那种的那个体验在当中。然后甚至以撒拉记第1章3第3节怎么说？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愿神与他同在，都可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殿，就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你读到这次圣经有什么感受？我就想到四个字，放虎归山。你掳回来的人，哇，是不是想什么？控制他，奴役他，或者是善用他。但是现在古列王竟然怎样？叫以色列人回去，你凡是他的百姓都要走啊。哇，那就是说什么？哇，这帮人可能就没了，是不是？哪里有这样的一回事的？但是神的作为真的这么奇妙啊。甚至第四节说什么？所有的渔民无论寄居在什么地方，那地方的人都要用金银财物生出帮助他，也要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献上甘心的礼物。不单止神激动这个古列王波斯，他亦都感动以色列附近其他的人，甚至寄居的人 在附近的时候，都什么都要帮助他们回耶路撒冷建殿，这种这样的就是摆上。 哇，这个还不是神迹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今天我们去看这个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地思想神在神的说话里面怎样来对实践他的承诺。可能多书一章，我很喜欢第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句说话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当我们每一次祈祷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我们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跟着呢那两个字就是阿门，是不是？阿门这个中文的翻译啦，希伯来文就是、就是、阿门的意思啦。当我们去看回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问过很多基督徒，阿门是什么意思？有不少人说诚心所愿、好像大家说惯了就是诚心所愿，但问题就是诚心所愿是谁愿的、其实当你仔细看的时候，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圣经里面很清楚解释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说什么？他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为此我们藉着他说阿门。其实阿门这两个字呢，就是说是的的意思。什么意思？当你祈祷的时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就是是啊，这个意思。即是以上的祈祷我是真心的，我没有虚假的，我都是很愿意神啊，你这样来对谁听，或者呢这样来施恩，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跟住佢话咩？使荣耀归于神，所以神听祈祷呢一点咧就好重要啦。就系咩？按照神嘅意思，唔系成我哋所愿啊，成神所愿。因为点解？神嘅应许第十八节话咩？系信实嘅。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不是是而又非啊！你听唔听到啊？又系讲到阿门噶，而唔系咧，唔系。不实现的，是吧？不是，即是假的，是吧？不是真的，意思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很简单，原来就是给我们提醒，在逆境当中我们要支取应许，特别我们要学什么？支取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的应许多不多？没有时间讲了，举了几个例子，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请姊妹读出来，好不好？他说什么？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个一个应许，是不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请弟兄读出来好吗？这个怎么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撇下他、去到神的面前，神就什么？神就会什么？来对、真的不撇低他、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圣经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但这个又耶稣一个应许了，是不是？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圣经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将他们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这个就是神应许将什么东西给我们那种的得救那种的把握、所以如果你还是怀疑自己得救的时候，你应该好好地什么读这两节圣经、你一定就担保应该是很实在有一个把握，是不是、最后 一个应许的例子就是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我一起读嘛。主耶稣对门徒说的，他说什么？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刚才我们讲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门徒很忧愁嘛、因为耶稣走了，但耶稣说不是，我是暂时离开你们，我为你们预备天家，将来我还要什么接你们去到天家、哇，这个是不是很大的应许、是这样，就只是点了几个真是应许给大家在逆境当中去思想的、今天我想请问神有多少应许、我对这个问题都有点兴趣、我试试找找一下啦，你知道现在上网呢什么都可以找到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到的，我就、打、找一下究竟在圣经里面有多少神的应许呢？ 你知唔知有几多啊？如果你从创世纪一路读到启示录嘅时候咧，有一本书咧啊，我都想睇一睇嘅。佢话咩 ？God says yes to over 3,000 promises。哇！佢话圣经里边神俾人嘅应许系超过300个咁多，唔系3000个，讲错咗啦，3000个咁多。咁你话神可唔可信？每一个应许都实现喎，仲有应许未实现，因为未主耶稣未翻嚟啊嘛，系咪啊？我哋未去到天家嘛，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去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做乜嘢？我哋系咪要多啲去思想神嘅作为啊？因为当我哋思想神嘅作为嘅时候，特别提到神佢自己应许嘅作为嘅时候，我哋一定咩啊？一定更加嘅系有力嘅，系咪啊？啊！甚至咧，保罗喺一个罗马书第八章嘅时候，讲到我哋人面对嘅逆境好难受喎。啊，但系保罗点讲啊？第八章罗马书第35节，谁能使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们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37节一齐读，佢话乜嘢啊？佢话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所以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呢个应许系几重要啊？我哋可以乜嘢啊？靠着主得胜有余。即使今日我哋系面对饥饿，面对患难，当然保罗佢讲呢番嘅说话就唔系净系天然嘅灾害，系乜嘢？佢为福音嘅缘故，为神嘅缘故，应该好畅顺噶嘛？应该系有神保守，或者咧冇事冇痛噶？唔系，原来我哋都会受逼迫、受患难嘅。啊，神话乜嘢？唔怕，我仍然嘅嚟到去爱你，仍然嘅嚟到去咩啊？保守你，甚至圣经话靠着呢一位爱我哋嘅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这个不是普通人所说，是保罗所说，因为保罗经历过这一切的患难之后，他能够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说神的说话是很真的，他真的能够怎样，他能够可以帮到我们来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看回神的说话帮助我哋能够去跨胜呢啲嘅逆境，所以今日当我哋话，哎呀，唔知点面对呢个世界，咁我哋可唔可以去睇翻神有啲咩应许咧？不如我哋拎翻本圣经去读下佢，试下从呢个神嘅应许呢个角度去睇每一段嘅圣经嘅时候，我相信有一番嘅滋味噶，啊，好嘛？因为时间关系，我哋睇。最后一点，我哋睇咧就系呢一个第十节，好嘛？耶利米书29章第十节，请听我读。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我所定嘅70年满咗之后，我就眷顾你哋，将你哋咧带翻去迦南地啦。第11节，因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然之后咧，下低最后咧讲啊，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咩意思啊？耶利米先知话俾百姓听，呢一切嘅事原来有耶和华神佢所定嘅。咁咩意思啊？即系话佢系掌管历史嘅。你要睇作神嘅作为，你唔好净系睇逆境啊！你要睇逆境当中仍然之上有咩啊？有神掌管住噶啊！甚至到佢话我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你而家嚟啊，好惨啊！俾巴比伦掳咗去嘅。不过你放心啦，巴比伦咩啊？唔恶得好耐，100年都未到啊！我哋成日100几廿年啊，佢话70年啫。70年之后啊，你哋就咩啊？可以翻翻去噶。咁头先我哋所读呢一个嘅啊，呢、这个以斯拉记咪咯啊，以斯拉人可以咩啊？可以归回喎，系咪啊？你读到以斯拉嘅时候咧，哇，真系好开心喎、啊！咁啊，呢啲咧就留到有機會咧，你哋去聽以斯拉記嘅時候咧，就可以知道佢裏邊嘅信息係幾咁真係震撼，係咪啊？以色列嘅百姓被掳70年之後可以翻翻去， 有邊個國家真係亡國咗七十年之後，又可以乜嘢？又可以咁樣嚟到復興嘅咧？啊，今日我哋更加睇到以色列人佢嗰個能夠建國嘅時候，更加不一樣啦，係咪啊？成千幾年嘅時間，哇，咁長，差唔多真係千幾二千年嘅時間，本應喺羅馬帝國底下亡國嘅咯。但係1948年嘅時候，以色列人竟然可以復國喎，呢個係咩啊？一方面神嘅應許，但另一方面就俾我哋睇到咩啊？神係掌管歷史啊！當佢掌管歷史嘅時候，就俾我哋睇到，咦？我哋可以咩啊？可以安心去面對逆境啊！講到呢點嘅時候，有好多嘢講嘅咯喎，啊！不過我哋好重點識講啦，譬如我哋舉翻但以理書點樣嚟到形容神掌管歷史好唔好啊？啊，第二章第廿一節。他说他耶和华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他赐智慧给智慧人，赐知识给什么聪明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哪个掌管历史？神是掌管历史。既然他掌管历史的时候，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去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将我们的生命交给神，将我们困难交给神，信得神啊，你掌管，你掌管的时候，我要紧紧的捉住你，我要紧紧的依靠你，我要紧紧的怎样，你就相信你，深信你一定会带我们经过，甚至到我不知道前面的日子怎样，我会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可能真的会受某一方面的情况，某一个程度的逼迫，就好像我们加拿大，我们有教会甚至被封不可以聚会。但是有些牧者坚持要聚会，当然这个是很值得讨论但无论如何，当他坚持聚会的时候，他就被拉去坐监当他坐完监之后，坐了23天在这个 Alberta 省有间很大的教会坐完监之后放出来的时候谂住可以咧，教会有聚会啦。但系谁都知咧，成间教会被封咗咯。咁我唔知道将来会唔会敌基督咧，就要利用呢啲嘅所谓咧印记或者呢啲嘅方法咧，系要人咧屈就于呢个敌神嘅世界。但系无论如何，我哋要睇嘅系乜嘢？即使我哋面对呢啲一切嘅困难嘅时候，我哋仍然相信耶和华仍然点啊？仍然坐着为王。圣经点讲啊？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坐着为王。所以今天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谁？马太福音怎么说？第十章第28节，他说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当然是指到门徒当他跟随主的时候，面对逼迫，这些的敌神的社会或者世界政府可能会杀了你，但是呢只是身体的。跟着说什么？都要怕那位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即是说这些世界给你的逼迫最多是肉体的，它不能够将你的灵魂夺走的。但是我们的神它能够将身体和灵魂投入在地狱里面的。掌管人生命的神，我们应该更加敬畏它，更加要持守这个信仰。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怎样，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交给神。为什么基督徒在逆境当中可以见证神？我们都告诉人们，我们不怕瘟疫，不是说我们不怕瘟疫的缘故，不怕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打针不去所谓做好这个 physical distancing， 是不是？或者不去戴口罩这些都不对，我们应该要做回应该要做的我们的责任，是不是？要戴口罩要保持这个身体的距离，以致我们能够做好防疫的这个的措施的时候，希望可以减轻这些所谓病毒的传播，是不是？我们不是因为怕，我们因为做我们应该有的责任，是不是？为人的好处，为自己的好处，为家人的好处。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我们即使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知道都可以染到这些所谓病毒的嘛，我们都不怕。不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和我的生命是神掌管的。既然有神他自己的掌管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第一方面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去认识神的作为， 呢度只系提到几点嘅啫，可能有神还有其他唔同嘅作为喺我哋个别嘅身上有教训嘅，有提醒嘅，有咧引导嘅，又或者系有一啲嘅所谓重整嘅。所以我哋成日讲喺逆境呢一段嘅时间里边，我哋要沉淀啊，我哋要静落嚟啊。我哋人咧系好唔静落嚟噶，成日都周围腾噶，成日都要揾啲嘢嚟做噶，吓、啊。咁但系而家神话。我要困你屋企啊！要你咧就系学下咧，即系唔会接触外边嘅人，睇下可唔可以学习安静，可以学习独处啊，学习咧嚟到去同神去亲近。我就嚟要翻香港啦，咁啊，我又搵屋喎吓，仲未搵到喎，我啊搵问下弟兄姊妹啊，有一对嘅弟兄姊妹话：，哇，你要啊嚟我屋企啊，啊，但系唔可以出门口噶，一个人十四日，好辛苦噶。是不是的咁同我讲喎啊咁我话其实我哋人呢係应该学习独处嘅。独处其实是一种嘅福气。喺呢个独处当中虽然冇人喺你身边但係唔好忘记有神喺你身边。神掌管你嘅生命咁你就唔係所谓 lonely 啦。We are alone, but not lonely。我哋有时候系会孤单，但系我哋唔系觉得我哋可以孤独，系咪？所以今日弟兄姊妹，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神俾我哋有唔同嘅功课、唔同嘅操练，但系好紧要，好紧要就系咩？我哋喺逆境当中要认识神嘅作为。好，我哋一齐嚟到同心祈祷好嘛？亲爱父神，感谢你，因为你坐着为王。当我哋思想耶利米呢几节嘅圣经嘅时候，实在太宝贵，因为我哋所处嘅逆境远远不及以色列人当时候所处嘅逆境。佢哋被掳、被赶走、离开自己嘅家园，甚至可以咁讲，国破家亡。但系主啊，你要话俾百姓听，你有你嘅作为，无论系嚟自神嘅管教，或者系嚟自于好多真系喺神的心意安排底下要我们去学习的功课。但是最重要神啊，让我们看到你仍然的看顾我们，你仍然有应许，甚至你仍然掌管历史，告诉我们你会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你有你的计划。所以愿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操练是真的要在逆境当中去认识神更多，经历神更多，更嚟到深嘅，要同你有一个结连，听我嘅祷告，祝福我哋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